时候读了一篇的文章，就是陶渊明的《归园田居》，读过没有？好，我那时候呢很羡慕陶渊明这个的，即是回到他自己很想的过那种的生活。我不知道为什么呢，就是十几岁的时候会这么向往这种退休生活。当他说他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在官场的三十年的奔波，我终于可以辞官归故里，回到他自己的地方，就向往一种田园生活。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我就已经在向往这种生活。到底我们在一生里面，我们应该是要过一种什么的生活呢？或者呢，可能在我们人生不同的阶段里面，其实我们都是追求一些不同的事情。你今天追求的是那种什么的生活呢？你追求什么呢？我们都尝试过去看过一些不同在圣经人物里面他的生平，特别我们在士师记里面，我们已经提及了有五位的士师，有五位的以色列人的领袖，在他们的生平里面，在他们的作为里面，他们都做了一些他们自己所喜欢做的事情。去到今天，我们要去讲在这个士师记的系列里面最后一位的士师，那一位的士师的名字就叫做俄陀涅，听过没有？儿童主学有没有教俄陀涅的？没教过。有没有教参孙的？有没有教基甸的？有没有教俄陀涅的？没有教俄陀涅。参孙是我们说在士师记里面十二位的士师，然后在六位的大士师 sorry 啊，即是说个篇幅描述得比较多 的士师的当中，参孙在这六位士师里面呢，其实是最差劲的。他的个人操守和他的性情在六位士师里面呢是最差的，但是我们都记得他，我们都会提他的事迹。但是在这六位士师里面，如果我们说要讲一位的典范的话呢，其实他是俄陀涅来的。但是我们不会将我们的仔的名字改成为俄陀涅的，你会将你的仔的名字改成为这个 Samson。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在士师记里面去记载到这一位是第一位记载下来的士师，在第三章里面这个的俄陀涅所记载这个的士师的篇幅的事迹是非常之少的，是只有五节的经文。相对在你记载基甸或者你记载参孙，用了四章的经文去讲参孙的事迹，他的事迹生平是很精彩的，所以我们都记得。所以我用了平凡的俄陀涅来到去跟大家去看这一位的士师，就是第一位的士师。我是特别是将这个士师放到最后先讲，是以致我们能够可以去对比一下那五位我们所提过的士师有什么的不同，为什么俄陀涅他可以成为这个的典范。在士师记里面第三章只是用了五字的经文来到去提及俄陀涅他作为一个士师的事迹。我们稍后会花一点时间去看这五节经文。但是到底俄陀涅是哪一个呢？ 他是什么人呢？在士师记的第一章其实是有提过他的。下一张 PowerPoint， 在第一章第十二节他出场的时候，其实是他的外父出场。你可能不知道哪个叫做俄陀涅，但是你都知道哪个叫加勒的，是不是？我们教会有一个加勒团契 Caleb， 你知道他是圣经人物来的。在第一章十二节就是加勒他出现的时候，他们分了城，在约书亚记分了地方之后，有些地方还有外族在这里，然后加勒他已经年纪老了，我没有能力再打了，他就说有哪一个可以帮下手去攻打这个基列西弗，将个城去夺取，哪一个做到我就将我的女叫做阿撒，就是给他为妻。然后他说加勒的兄弟基纳斯的儿子俄陀列，即是他的侄，我不知道他的侄和他的女儿可不可以有，即是可以结婚，即是都是很亲的人来的，都是当时就是可以了，是不是？那俄陀列就是夺了那个城，所以加勒呢就将他的女儿押杀，就是给俄陀列成为他的妻子，所以他是加勒的女婿。还有两节经文去提及关于俄陀列和他的妻子，就是押杀过门的时候，他劝他的丈夫向他的父亲去求一块田，这个是一个嫁妆来的。不是俄陀列他希望他得到这个嫁妆，反而是他的老婆，是加勒的女儿，跟他的老公说，你记得啊，我们一去到呢，即是你见到我爸妈的时候呢，你跟我爸说要一块田啊，这样。OK， 他就去 回到娘家，一落车，即是个路啦， OK， 一下路，加勒就问啦，即是个外父就问啦，他说你要什么啊，这样。明明呢就是个老婆跟个老公讲啦，一落车呢你就记得讲啦，一落车的时候边个讲啊，是他自己的女儿讲啊。我不去猜测是不是他的女儿很多文能啦，即是要即是这样，我们不知道。结果是哪一个去求呢？就是他的女儿求。他说求你赐福给我。你既然将我安置在南地，亦即是话呢，亦即是话当他结婚的时候，他阿爸已经将南地这个 Nevi 这个地方呢是给了俄陀列和他的女儿，是成为他的嫁妆的。你既然给了这个南地这个地图我，不如你给了这个上传下传给我啦，你俾埋有泉水经过嘅地方俾埋我啦，咁样样啊，咁阿爸乜都得嘅，其实就系咪啊 ？Keith 有女万事足啊嘛，系咪？个女要咩就俾咩佢噶啦。OK， 个女话要俾个水泉我，乜都俾晒你。佢话要个水泉，我连上泉下泉，总之咧就系能够可以帮助你哋个地方可以耕种啊乜嘢，我都俾晒你。嗱，呢个就系。少少的篇幅去记载关于俄陀列的一些事迹，就是这样。有什么说啊？都没什么好说的。如果在这段记载里面，只不过就是讲他的老婆咯，是讲他就 是加勒这个这么大的将军，他 是他的女婿咯，就是这样。 OK， 我们如果看回下在第三章的记载，记载俄陀列的事迹有些什么好说呢？第七节，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侍奉朱巴力和阿舍拉，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将他交在米索波大米的王，就是古撒的手中。咦，不是，是古撒利撒田。利撒田呢是一个称号来的。 利撒田的意思就是说它是一个是 double evil 的古山，即是它是一个穷凶极恶 的王，就是古山。所以呢这个穷凶极恶的古山这个的王呢是没有人可以制服他，他就欺压以色列人有八年的时间。第九节，以色列人就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的拯救者拯救他们。中文呢就没有那么多字眼，只不过就是说拯救者和去救他们，出现了两个字，就是 save saver 拯救者去拯救他们。即我们基督教应该不陌生，是不是我们经常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拯救者，他拯救我们。现在以色列人有难，他为他兴起一个的拯救者，就是俄陀列，他的职责是什么？是拯救他们。那我们就说啊，那到底他有没有做他的工作呢？这样我就这样问了。 OK， 他是哪一个啊？就是加勒兄弟基纳斯的儿子俄陀列，之前已经说了，也都是他的女婿。第十节，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就作了以色列的士师出去征战。唯一呢，即是在这段经文里面，即是比较我们可能会专注的是什么呢？就是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首先就是神是兴起了加勒成为了这个的拯救者，神就是呼召了一个人成为拯救者，然后神就是给他有这个的属灵的能力，以致他能够可以去完成这个侍奉的工作。他有没有完成呢？他有完成。为什么？耶和华将米所波大米王古撒古山利撒田交在他的手中，他就胜了古山利撒田，于是国中就太平四十年。俄陀列他成为士师，他肩担这个侍奉的工作四十年。在这段经文里面，俄陀列他只是出现了一次，他出现了两次，但是他的敌人古山利撒田出现了四次。他的敌人是 double evil， 叫做利撒田，穷凶极恶。他是一个王，出现了两次，去 emphasis 他是一个王。在士师时代，以色列人没有皇帝，也都没有王冠，所以后来呢以色列人就要求我们有个王。在这五节圣经就记载了所有关于这个的士师的功绩。 他做了什么？他是神去拣他成为一个士师，神给他有这个的能力去做一个士师，然后他就去做这个士师。做什么？就是将古山这个的穷凶极恶的王呢是打倒赶走他，就令到他自己的地方不再受到这个的王的威胁，就是这么多了。有什么好讲呢？对于他没什么好讲的。对于我们去看过的几个的士师，以弗、底波拉、基甸、耶弗他和参孙，有什么不同呢？每一个都有一些特别的故事。以弗还记得吗？那个的伊基伦王，小肥牛，是吗？只记得这件事，是吗？他是左手边来的，他 是有缺陷的。你记载他有什么呢？ OK， 其实他的故事都很简单，他 他去行刺了这个的伊基伦王，只不过是因为他是左手便利，所以就有话题了，他是左右的，他是有缺陷的，但是他都做到神的工作。底波拉是唯一的女士师，是他找了一个将军叫做巴拉来到去成为一个拯救者，但是这个巴拉是很细胆，你去我先去，你不去我不去。但是底波拉他有这个的领袖的风范，他可以令到这个的他手下的将领能够可以完成任务，所以有一些话题讲。去到基甸更多话题，基甸是一个武胆匪女，他出现的时候是匿埋在山洞里面来到去整个的稻草，神是找他去做事，叫他做大能的勇士，他去质疑上帝，他怀疑上帝，我怎样是一个大能的勇士呢？所以有很多的事迹是关于这个的基甸。到了最后基甸我们没有讲到，当他完成了任务之后，他做了一件好错的事，就是在敬拜上面令到整个的民族再一次去敬拜偶像。到了基甸死的时候，在圣经去记载他有几多个的亲生儿子呢？他是有在基甸结束的时候就告诉我们，基甸他是有70个的亲生的儿子，因为他有很多个太太。耶弗他神没有叫他做事师，但是人叫了他出来他就做了。他是妓女的儿子，在他自己的生平里面，他就要去洗脱他自己是一无是处的那种 的花名，我要去做一些事去证明我自己是得的。去到最后的事师就是参孙，我们说在去铺排参孙的出现的时候，似乎他应该就是在整个事师时代里面一个最完美的事师的铺排。从来没有一个事师在他未出世的时候，神就已经拣选了他成为一个事师，不单止拣选他一个事师，还拣选了他成为一个拿细耳人。 他应该就会是一个完美的一个的典范，一个领袖，但是他没有去珍惜他自己的身份，他没有去因为他自己是一个拿细耳人，他就去忠心的去侍奉，结果搞到一塌糊涂，是成为在这么多个事师里面是一个最最不值得我们学习的一个事师。那俄陀列有什么好讲呢？因为没有东西讲嘛，就是很平凡，就是什么都没有。我们能够可以在俄陀列的身上去学习到一些什么的功课呢？再下一章，一个平凡的事先，我们能够在当中可以学到一个什么的功课呢？或者我们可以有两方面来到去做一些的反省。第一方面，俄陀列他的焦点他就放在神他自己的呼召那里，没什么花巧东西，神叫他做一个事师，我就做一个事师，神的灵在他的身上，他就做他自己事师的那个任务。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做事，我们要学习要去 do the right thing and do the thing right，有听过这件事是不是？很简单而已嘛， 我叫你做司事，咁你就做司事啦。我叫你弹琴，你就弹琴啦。你就系、是、你如果你喺你个公司里边，你系做一个嘅 account， 你咪做 account 咯，系咪啊？教会里边做一个执事，咪做一个执事咯，做一个长老咪一个长老咯。如果神呼召我做一个牧师，我咪做一个牧师咯。有几难？系咪好难啊？好难噶。你做好你一份工咧，其实系好难嘅。啊，香港嘅特首唔讲名啦，再之前嗰个特首，佢上任嘅时候，佢话我做特首，我就要做好我一份工。佢做得好唔好呢？香港市民佢自己就有个意见喺度。我要做好我一份工就系咁简单。其实俄陀列就系咩啊？佢就系做好佢自己份工啫嘛。难唔难呢？系好难嘅。我点样可以安分守己，去安于我自己嗰一个嘅呼召，去做好我自己嘅呢一个嘅责任呢？有時候咧，即係我哋喺香港，我講教牧界 OK。喺香港，香港係一個好多姿多彩嘅地方嚟。香港咧就係好中意咧係有潮流嘅一個地方嚟嘅。即係話我嘅教會，我做呢一樣嘢，我見到你嘅教會做呢一樣嘢，我就會覺得如果我唔做咧，我哋就落後噶啦。間間教會都有短宣队去澳门，我哋冇理由冇嘅，系咪啊？咁近搭个船就去到啦，所以好多教会都派短宣队去澳门做乜嘢呢？你唔好理啊，总之我有短宣队去咗先啦。然后神学院就开神学课程，有一啲嘅教牧就系、是。我哋喺我哋嘅辅导，我哋喺教会里边咧，我哋就需要咧有好多家庭，我哋需要辅导，所以我哋教牧就要辅导，就越嚟越多嘅教牧同工就去进修去读辅导，嗱都唔系错事嚟嘅 ，OK？ 但系如果神呼召我做一个嘅牧师，做一个传道，到底我嘅正职应该系乜嘢呢？我的正职是不是应该要去专心去祈祷，去读好圣经，在每一次的讲道的时候去忠心去传讲神他自己的话语，这个是我最重要的工作呢？如果神再给我有辅导的恩赐，我放下本圣经的时候 OK， 我可以去做一些辅导的工作。但是我一个礼拜，我如果我回六日工，我要有几多日的时间去读圣经、去祈祷、去预备讲道，我用几多日的时间来到去做辅导呢？我是不是应该用五日的时间去做辅导，用一日的时间去预备讲章呢？我不是要去讲什么情况，就是如果你说俄陀列没有好讲，他是忠于他自己的职分，他是做好他的一份工。你很喜欢吃东西，是不是？大家喜欢吃东西，我们会喜欢去什么的餐厅去吃东西呢？有一些的餐厅只剩下10个位，他只是卖寿司，卖到鬼死那么贵，很多人去吃。为什么？他只是做一样东西。我不需要又卖 Tempola， 我又卖这个的即拉面，有什么我只是卖寿司，我就做好了寿司就有人来了。你就会喜欢去那些地方吃了。你要吃 Tempola， sorry， 你第二间，我们没有。所以在这里我们去看看我们自己的侍奉生命，教会是什么，基督徒是什么 ？OK， 神呼召我要我做些什么？这个我自己找，我自己想一想。神呼召 俄陀涅去做一个嘅士师，佢就做一个好嘅士师，有冇啲咩嘅花巧嘢讲啊？冇，我就系做一个以色列人嘅拯救者，就系咁多。佢唯一带俾我哋嘅一个嘅最大嘅一个宝库系咩咧？系佢冇负面嘅新闻。我哋作为教牧同工，到我哋侍奉去到70岁、80岁。我们要下来的时候，我最希望能够得到的一个的称赞是什么？是没有负面新闻。无论我即是我做了几大几伟大的工作，我做过什么的世界的一个的什么的级的一个领袖都好，如果在我的生命里面是布满这些的污点，布满啲好似参孙咁嘅污点，布满啲好似耶弗他咁嘅污点，布满好似基甸咁嘅污点，我不如我做一个嘅平凡嘅一个乡村嘅牧师，我忠心嘅嚟到去做宣讲神嘅话语，归园田居，我就好满足啦。你要做到冇人去讲你，其实系好难嘅。耶弗他冇俾人注意，就系冇嘢讲。第二方面喺佢嘅身上边，就系我哋一生里边系唔系一定需要有精彩嘅故事咧？嗱，特别喺我哋而家呢个社会，呢个系一个咩嘅时代咧 ？OK， 你话系21世纪，系一个后现代嘅时代。OK， 后现代。有啲乜嘢嘅特別嘅情況出現咧？應該大概係喺差唔多10年前嘅《Time Magazine》嘅封面就去講呢一個嘅 generation， 佢就用咗3個英文字，係同一個字，就係 me 呢個係一個 me 嘅一個時代，就係咩都係我嘅時代，所以。去到 Facebook 點解咁流行呢？就係我可以去講 my story， 我去分享我嘅故事。我今日我食過啲乜嘢？今日我去咗邊一度？我的家庭發生咩事？放曬喺 Facebook。It's all about me。所以點解喺兒童主日學你會教參孫而唔教俄陀涅呢？因為參孫嘅故事精彩嘛。为什么教基甸呢？明明是失败的了，明明他是怀疑神的了，但为什么要讲啊？因为好听嘛。你有没有去过一些婚礼是会有一些婚礼的出错的？ 你的婚礼是不是很顺利地就过了？我过去即系我做牧师其中一个嘅职责就系主持婚礼啦，系咪？喺过去都大概有40-50对嘅新人系经我呢个嘅即系按手祈祷去主持，系一个嘅婚礼咧，能够从开始去到末了顺顺利利完成咧，其实都唔容易嘅。其实呢个系我哋想嘅，但系唔顺利嘅婚礼就会成为好多嘅话题。我哋话哎呀，点解嗰时咁啊咁样样 ？OK。咪有话题讲咯，有试过去到婚礼就嚟开始嘅时候，话诶、哎、牧师佢又唔开始住，点解啊？因为个新娘唔记得带婚纱过嚟。OK， 咁等咯，点啫？系咪先等咯？婚礼嘅时候又唔可以开始住，点解啊？因为唔知道新娘因为新郎嘅嗰啲嘅家人咧迷失咗路，唔知道去咗边度，都揾唔到，等埋佢哋先可以嚟到。在我自己的婚礼里面都尚算是很顺利的，唯一有一个位置就是有些不太顺利，那个位置是什么呢？就是交换戒指。你交换戒指要多久时间？我现在请新娘即是帮新郎哥戴戒指，是不是多久时间？一秒就可以了，是吧？ OK，我阿师母帮我戴只戒指喺我手里边，戴咗成差唔多2分钟， 是为了要谋杀菲林啊，知唔知啊？可能是我买戒指的时候咧，即系我手咧就比较呢个嘅，即系黏瘦啦咁样样，就买咗个嘅嘅 size 咧，可能即系比较即系啱啱好。我中意做嘢系啱啱好啊嘛，吓即系咁咧，可能系就系买到啱啱好。但系唔知点解咧，去到婚礼嗰日咧，个手唔知点解即系胀咗嘅，系紧张啊、兴奋啊、开心啊，一话乜嘢我都唔知道，大几都大唔到。我睇翻啲相，个牧师本来好庄严咁企喺度，去到咧就睇下你大唔大到啦咁样，即系咁样样嘅吓。OK， 嗱，唔信你嘅嘢咧，即系会有啲嘢讲嘅都会吓。你可以话呢个咧就系我哋人生里边咧一啲嘅特别嘅故事。俄陀连乜嘢都冇得讲，好嘢衰嘢都冇得讲，佢就系一个咁踏踏实实、咁踏踏实实嘅一个嘅事实。即系冇嘢好讲嘅，我哋喺我哋嘅人生里边，系唔系要去 look for 一啲所谓嘅精彩嘅故事咧？嗱，呢一个咧真系好有商榷嘅，事实上都系嘅。但系我哋亦都要明白、就是，就算乜都冇嘢讲，这个都系一个精彩故事嚟。或者你有好多喺生命里面，你有好多嘅故事系需要去讲嘅，呢个都系一个嘅有价值嘅事件嚟。无论咧就系喺摆喺我哋面前，佢系基甸，佢系底波拉，或者佢系俄陀列。如果佢系神嘅呼召嘅人，佢又完成咗神嘅呼召，呢个就系一个精彩嘅故事。我哋在我哋嘅侍奉嘅生命嘅里边，我哋look for紧啲乜嘢咧？我唔知道你而家你嘅人生系去到一个乜嘢嘅阶段？你系咪已经去到陶渊明嗰种嘅要归园田居嘅嗰种嘅境界？还是系你喺度开始喺度搏杀紧去建立你自己嘅人生？我喺台湾读大学，喺台湾住咗五年。在其中一个牧师的家，每一次差不多每一个礼拜日崇拜之后都去牧师家吃饭。那时候他有一个仔，他是独生子来的，叫做以诺。我去的时候他是读着初中，读到现在过了三十几年，他是成为了一个医生，也是成为了一个很出色的作家。他写了很多本书，很激励人心。在他其中一本书里面，就是讲到单纯的价值。他其中有一篇短文，他就讲到，他说我们要做一个一流的人，我们不需要做上流的人。这些是台湾或者是国语的用语，也就是说我要做一个专职的人，我做事我要做到一流，但是我不要做一个知名的人。这个就是用广东话就这么意思。所以他说，如果我是一个医生，我要做一个一流的医生，我不一定要做一个知名的医生。你明白吗？他的意思，如果我是一个律师，我要做一个一流的律师，但我不一定要做一个很知名的律师。 我为了我要争取我的知名度，可能我就要妥协了很多我自己在医疗上面的一些我忍受不了的事，我就要妥协，因为我想要有知名度。在我们的社会里面亦都有出现咁嘅情况，佢为咗我成为一个上流嘅人，为咗我成为一个有知名度嘅人，我就妥协咗我自己嗰个嘅 person， 我自己嗰个嘅 character， 我自己嘅人格，佢妥协咗我自己我想要做嘅嘢。本嚟我就系好中意做 account， 本嚟我就好中意做律师呢样嘢嘅，但系我为咗要得到另外一啲嘅嘢，我就妥协咗即系我呢个嘅工作。我作为牧师都系一样。 我唔要做一个己子嘅律师，知咩叫己子啊？吓，食己子有咩好啊？名目啊嘛，我唔一定需要做名目噶。我只是需要将我的道讲好，我将我的圣经读好，我能够可以做好牧养的工作，这个才是我要做的事。是不是己子有什么所谓？如果我要为了我自己成为了一个的名目而妥协了我自己应该要做的事，那我就变成一个的九流的牧师，或者可能我是有一流的一个的技巧都不定。哪一样重要一点呢？从士师的生平里面让我们去再反省一下我们自己的侍奉和我们自己的生命，你要做些什么。我们在静根的回应师，一个简单普通的人，你就去反省我们的生命。我们同心祈祷。神帮助我们去找到你给我们的呼召，给我们有勇气去完成神你所交托给我们的手头上面的工作。我们不是要去得到人的称赞，当然人的称赞都会成为我们一个的鼓励，但神给我们在你面前学习去做一个忠心的仆人，讨你自己喜悦。谁听我们的祷告？